6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大家都参加过宴会吧？那么一个孩子的宴会会是怎么样子呢？让我们听一下罗依然同学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孩子的宴会。好，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你参加过宴会吗？宴会上有没有甜面的糕点、干裂的饮料？你有没有穿上最美的裙子？在宴会上玩得开不开心呢？戴丽丝和妹妹鲍琳可喜欢宴会了，她俩计划举办一场属于自己的午宴，邀请好朋友皮歇尔和马台来参加。在午宴开始的前几天，两姐妹已经开始忙上忙下的准备起来。在妈妈的建议下，她们采购了奶油杏仁糖，亲自动手做了柔软的蛋糕，甚至还做了一些巧克力奶糕。他们先把午宴安排在凉亭里，享受夏天午后凉爽的微风，还能在周围的草地上采花玩耍。希望那天是个好天气，戴丽丝边帮妈妈搅拌着奶液边大声着说。戴丽丝已经9岁了，她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自己强烈的愿望不一定能实现，因此他特别担心午宴那天会下起大雨。他和鲍琳精心的安排午宴那天天朗气晴，阳光灿烂。当然戴丽丝还有一些小担心，那就是客人会不会来。因为在他的记忆当中，皮歇尔的妈妈虽然是个大人，经常不守时，这使得无论郊游还是上学，皮歇尔都常常误了火车。马台呢，前段时间刚中了感冒，现在还没有好，而郊外的风又太大，或许让他会打退堂鼓。不过很幸运的是，皮歇尔和马台如约而至。皮歇尔由于好不容易赶上了宴会的开始，心情特别好，劲头十足地切起烤肉来。他把鼻子抵到盘底，袖子捻得高高的，腿站成弓步，仿佛是拿出平生所有的力气为大家分切一只鸡腿。这是戴丽丝第一次当宴会的主人，刚开始还有点紧张，努力呈现着既殷勤又严肃的表情，一会儿让客人让座，一会儿又小心地询问糕点是否可口。但没过多久，他的活泼劲儿又回来了，餐桌上不时回荡着他那清脆的笑声。比戴丽丝更活泼的是鲍琳，他一向是大大咧咧的性格，喜欢怎样吃就怎样吃，喜欢吃多少就吃多少。在他的手上，每种食物都显得特别美味，让人禁不住也想尝一口。马台则是一个文雅的姑娘，吃饭时举止很得体，就像一幅安静的画，妆非常柔和，阳光明亮的却不刺眼，糕点也十分美味，伙伴们都非常满足。美好的气氛也吸引了戴丽丝家的小狗，他从屋子里跑出来，满意地舔着食物的碎渣，小尾巴摇得特别欢乐。每个人都很喜欢午宴，因为他 他考究又优雅。戴丽丝和包林觉得自己办的宴会更开心，它会让人感受到使别人快乐的幸福感，可比纯粹的参加宴会美好上几百倍呢。 上海的虹桥机场的历史啊，可以追溯到1921年中国民用航空正规航线的处女航、上海首条国际航线等多个第一都诞生于此。2014年上海虹桥国际机场开始启动为时三年的 T1 航站楼的改造工程，与现代化的 T2 航站楼相互辉映。接下来我们看一看改建后的虹桥机场有哪些新的亮点。好，那么接下来进入了今天的第二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上海虹桥国际机场的一号航站楼或者叫 T1 经过三年的翻修后将全部重新开放。 Terminal T-E-R-M-I-N-A-L Terminal T1 航站楼Terminal 1 Building at Shanghai Hongqiao International Airport will fully open 全面重新开放 Reopen。 前面有一个全部的话呢，我们用一个词叫 fully，完全的 full 这个词我们也会合到一起呢， fully reopen after 三年的翻修。翻修这个词叫 renovation。 我们这词啊其实原来讲过，同学们同时注意一下，英语单词里面有 nova 或 nov 这个词的话呢，往往呢都跟这个新有关系哈，表示一个东西经过了一个创新一个改良，同时前面加上这个 renovation 翻译成了重新的这么一个装修。那么新的 T1 航站楼包括中国第一个自助登机服务系统，乘客可以呢在不排队的情况下打印机票、托运行李和登机。 The new Terminal 1或 new T1 用这个 T1 也可以， Terminal 1 include China's first self-service check-in。好，那么看一下第一个呢，自助的 self-service 自己服务的这么一个 check-in， 除了能够 print tickets 打印这个机票，同时呢 check-in luggage 更高端的呢是能够进行什么打印行李and the board 同时这个登机 without queuing at the staff counters， 没有必要后面加这个介词 without queuing， 这个 queue 我们知道 Q-U-E-U-E 表示说排队 at the staff counter， 有员工或者有人的这么一个柜台。因为现在呢自助服务呢已经成为国际机场缩短登机手续的一个趋势一个潮流。 Self-service has become a trend among international airport， 成为了一个 trend to shorten the check-in and the boarding process。缩短，我们看一下这个词非常的简单， short 我们每个同学都会，短的，但是后面加一个后缀 en 变成了动词，表示把一个东西缩减缩短，缩短了后面是 check in boarding 登机的这么一个流程，这么一个过程。同时啊，机场在 T1 大楼的地区安置了28台自助的登机设备，乘客可以在机器上扫描护照或者身份证我们是有效的一些证件，之后呢他们就可以收到他们的登机牌和行李的标签。 The airport has placed 28个 self-service check-in machines 自助的设备 in the D section of the Terminal 1 building， 大家记住了是地区D section， 大家如果需要 self-service 自助的话呢，记住这个区域是 D section。 Passengers can scan passports or identity cards， 乘客可以呢扫描他们的护照passport or identity card， 我们的身份证两个有效的证件我们同学们经常用的，出国用这个 passport， 在国内旅行的话呢用我们的 identity card， 我们 ID card 身份证。 On the machines to receive both the boarding cards and the luggage tag， 两个非常重要的票据一个呢我们登机牌 boarding cards 或是 boarding tickets，还有一个呢我们的行李 luggage tags。 同学们记下了这个词 tag T-A-G 表示一个标签，它最常用的呢是指我们生活当中去购物的时候这个价签叫 price tag。 那么之后呢乘客会把行李放在航空公司柜台的18个行李运输机上。 They then place their luggage on one of the 18 loading machines, 有18个哈这个行李的运输机 loading machines at airline counters. 大家一定要看准自己的航空公司哈，不要放错了。said the manager, 经理说道。那么同学们会问啊，那么有一些人哈，特别呢有一些老年人不太会使用这些自助的服务设备。那么对于那些不能使用自助服务设备的人来说啊，机场同时提供有6个配有人工的柜台，方便或者说帮助这些人进行 check-in。 那么看一下有人工的这个柜台叫做 staffed counter, staffed counter, S-T-A-F-F, 我们都知道这个 staff 作为名词啊表示员工，后面加上一个 ed 呢表示说这个柜台或这个窗口是有员工啊给您人工服务的，叫做 staff counter 或 staffed window。 同时记住啊，一定要加 ed 啊， 6 staff counters, 6个呢配有人员或者员工的这个柜台 are available, 仍然可以提供 for those who cannot use the self-service machines, 不能够使用自助的人来讲仍然是没有问题的。另外呢，虹桥机场呢还有一些非常高端的一些高科技在里面，因为它提供了一个叫做面部识别的技术，用于检查乘客的护照或身份证。面部识别这个词我们原来也讲过哈， Facial Recognition Technology 啊，这三个词我们再复习一下。首先看一下面部，我们不能用 face 而用它的形容词的形式 Facial F-A-C-I-A-L Facial。 那么这个词啊，它除了有形容词的意思之外呢，还有呢它可以作为名词表示美容的哈一个环节哈，表示说做一个面部的美容哈，叫 facial, 做一个 facial。 但今天这个 facial 呢是一个形容词哈，同学们记下来 facial 识别 recognition recognition R-E-C-O-G-N-I-T-I-O-N recognition 后面技术没有问题，合到一起 facial recognition technology is used to check passengers against their passport or ID card, 根据他们的护照和他们的身份证。那么这个根据呢用了一个动词，没有用 according to, 而用一个 against, 与什么什么东西进行对比哈，进行比较，我们用这个词呢 against, check the passenger against their passport or ID card。 这些技术的使用啊，能够大大减少安检的时间，安检的等待时间啊只需要12秒哈。 This will decrease the wait for a security check to 12 seconds。 刚才我们用的这个减短哈，减少缩短用的是 shorten, 而在这个句当中我们用的是 decrease 哈，这个词同学们也不陌生， decrease 减少，后面呢这个等待的时间直接用这个 wait, 用它的名词的形式就可以了， decrease the wait, decrease the wait for a security check to 12 seconds。 看一下安检呢这个词我们应该非常熟悉， securitySecurity, security, 它如果指人的话呢指的是保安，作为名词的话呢它还可以表示一个安全哈，一个安检哈， security check。 机场仍然用这个 X 机呢来进行一些手动的安检， security checks with x-rays, X 光哈， X 后面加一个横线加一个 ray, x-rays will still be conducted, 后面有一个叫手动进行操作 manually, M-A-N-U-A-L-L-Y, manually, 所以说这个句子呢是一个被动语态 will still be conducted manually, manual, 它可以表示手动的哈，非自动的。那么自动的话呢，同学们想一想是哪个词呢，哎，是 automatic, automatic。 翻新后的 T1 航站楼同时啊要新增了11个厕所啊，非常好的这么一个设置哈，9个护理室还有10个无障碍厕所。 The renovated terminal, 翻新后的，用它的动词，我们刚讲到名词的话呢是 renovation 名词，那么作为动词呢是 renovate, 同时它是一个被动语态的这么一个逻辑在里面，因此用的是呢 renovated terminal also has 11 additional toilet,同学们一定要看准有一个词叫 additional, 额外的这个 toilet, 而不是说 T1 只有11个厕所 ,9 nursing rooms, 9个母婴的护理室哈，这个 nursing room, 同学们记下来 nursing, N-U-R-S-I-N-G, room, nursing rooms, and 10个无障碍的厕所 ,and 10, 后面无障碍叫做 accessible toilets, Accessible A-C-C-E-S-S-I-B-L-E Accessible Toilet。 另外呢，它的一个基础设施呢，比如说像停车场从原来的700个增加到1250个，同时啊，机场的防洪系统也得到了改善。Parking base 停车场，记下来这个字 bay b a y。 同学们看完之后会说，这个 bay 我们学过啊，它表示海湾，跟大海有关系。哎，是的哈，它一个意思呢表示海湾，但是呢，在我们生活当中最常见的呢是指一个车位 ，have been increased to 1,250 from the original 700啊，原来的 original 700 and the flood prevention system 防洪的系统 flood 洪水，这次我们讲过 ，have also been improved。啊，已经得到了大大的改善。因此啊，同学们如果有机会去上海虹桥机场的话，那么就试试这些高端的服务吧。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The Terminal 1 building at Shanghai Hongqiao International Airport will fully reopen after three-year renovations. The new Terminal 1 includes China's first self-service check-in that allows passengers to print tickets, check in luggage, and board without queuing at staff counters. Self-service has become a trend among international airports to shorten the check-in and the boarding process.The airport authority has placed 28 self-service check-in machines in the D section of the Terminal 1 building. Passengers can scan passports or identity cards on the machine to receive both their boarding cards and the luggage tags. Then they place their luggage on one of the 18 loading machines at the airline counters.Six staff counters are available for those who cannot use self-service machines. Facial recognition technology is used to check the passenger against their passport or ID card. This will decrease the wait for security check to 12 seconds. Security check with X-ray will still be conducted manually. The renovated terminal also has 11 additional toilets.9 nursing rooms and 10 accessible toilets. Parking base has been increased to 1,250 from the original 700, and the flood prevention system have also been improved.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个英语绘本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母鸡海蒂和狐狸。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I am Jason, 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我为大家分享的经典绘本故事。Today, I want to tell you a new story about a hen and a fox. 那今天呢 ,Jason 老师想为大家讲一个新故事，一个关于一只母鸡和一只狐狸的故事。What happened in the story? 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Okay, now let's read the story together. Are you ready? One, two, three, go!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Hattie and the Fox. 那今天呀，这次老师要为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就是《母鸡海蒂和狐狸》。Hattie was a big black hen. One morning, she looked up and said, Goodness gracious me, I can see a nose in the bushes. 海蒂呀是一只个头很大的黑母鸡。有一天早上，他抬起头一看，并且说道，哦，我的天哪，在灌木丛里面，我能看到一个鼻子。 Good grief, said the goose. Well, well, said the pig. Who cares, said the sheep. So what, said the horse. What next, said the cow. 哦，那大鹅就说呀，哦，我的天哪。 肥猪说道，好吧，好吧。 绵羊说道，谁在乎呀。 而骏马呢，他则说道， 那又怎样。 母牛说道，那接下来呢。 And Hattie said, Goodness gracious me, I can see a nose and two eyes in the bushes. 母鸡海蒂说道，哦，我的天哪，在灌木丛当中，我能看到一个鼻子和两只眼睛。 Good grief, said the goose. Well, well, said the pig. Who cares, said the sheep. So what, said the horse. What